众人散黄昏后，欢乐渐变成伤口，别人都奔向温柔，谁还陪我说小丑，忘了从什么时候，相爱的心不再有，本该习惯这般有，可是寂寞啊寂寞哟，拉着他的手， 着他的手。